第二章，灵魂和身体。身体只不过是我们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被灵魂依靠着的一个工具，亦可以说它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就好像我们的车一样。对车来说，我们人就是车的灵魂，我们要向前就向前，转弯就转弯。但是以科学角度来说，我们人体的构造就比车精密得太多太多了。因为人的身体多了一些车务的东西，那样东西就叫做感觉。感觉为人类制造了很多的享受和快乐，但是同时这个感觉呢就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痛苦和烦恼。灵一旦离开了我们的身体，就不会有苦痛的感觉，亦不会有生死的分别。当灵魂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称之为生；当灵魂离开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死。如果你了解了你身体和灵魂的关系，假如你知道灵魂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障碍着你提升的问题就会一层一层地解开，令你得到真正的自在。